才子的媳妇。 啥？你是我的儿媳妇？ Yes。 啊？哦，对，他爷爷是死了，死了好几年了。这我提示，我的儿媳妇是我儿子他同学嘛？ 我就是他的同学。 你就是他的同学？ 嗯哼。 那我儿子怎么没有回来啊？ 哦，他在北京，留学生团拜会，他让我先回来给你一个突然的打击。 打击？哦，你是不是想说想让我梦的高兴一下？ Yes。 对，他也是死了，死了好几年了，你再说这个也没有用。你说你是我的儿媳妇，那我问你，我儿子叫什么？ 黄土婆。 我叫什么？ 黄群发。 他死去的爷叫什么？ 黄河水。你不用再问了，连你最不喜欢的人的名字我都知道。 最不喜欢？谁呀？ 黄世仁。 算是个恶霸弟子。哎呀，这看起来什么情报都掌握，这八成是真的啊！啊，姑娘，来来来，先坐下坐下啊！ 哦， 来来来，先吃一点水果。 哦，谢谢。 哎呀，这一个山里边的娃娃娶这么个洋媳妇儿，这靠得住吗？啊！啊，我说姑娘啊，你们国家这好小伙子有意思，你为啥非要嫁给我儿子黄土婆呀？ 爱情是没有国界的，在学校我们有了感情。 哦，介绍人是谁呀？ 没有介绍人，是丘比特的箭射中了我们的心。 上，我儿子负伤了。这吓我一跳嘛！这你们相爱就相爱嘛！这姓邱的拿剑倒是胡说啥呢？ 那是一个令人心跳的夜晚，我们面对大海，向天发誓，要永远相爱，直到头发全白。为了表达我的感情，我还朗诵了两句中国诗。 什么诗啊？ 泰山压顶不弯腰，海枯石烂心要变。 妈的，这海枯石烂要变心。 Okay， 你不是讲的？ 你看看你们这些孩子啊，这在河边就这溜达了一下，这都相爱了。我说姑娘啊，这个事情，哎，这说了半天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哦，我的名字叫珍妮·塞塞利亚·埃达夫斯。 哦，我说珍妮呀，塞塞利亚呀，埃达芬。哎呦，你这名字咋这么麻烦的些？ 哦，我还有一个中国名字，很简单。 你叫啥？ 幻化胎。 这个名字还好记啊！啊，我说黄花菜，这名字咋这么怪呢？我说黄花菜呀，这个婚姻呀，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情，你要慎重考虑啊。我的那个孩子啊，他脑子笨，是个老实疙瘩。 他的头上没有疙瘩。中国人很聪明，他的学习是第一名的。 他不爱说话，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。